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大暴雨、特大暴雨，数十年来最强降雨，一小时降雨201.9毫米，三天时间下了一年的雨。河南罕见的特大暴雨引发关注。实际上，今年进入主汛期以来，我国有多个地区出现暴雨，广东一度发出26个暴雨预警，北京多次发布暴雨预警，且今年汛期相比往年雨水偏多1-2成，内蒙古呼伦贝尔水库水位超标。那么，从南到北，为什么今年的雨水来得特别多，也来得特别猛？进入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我国预计面临南北双线防汛抗洪的局面。暴雨来袭时，如何守护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聚焦超长暴雨为何来临，如何守护平安，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陈磊。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来自气象、天气以及防灾减灾方面的专家做客节目。首先有请的是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的研究员高登义老师。高老师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好。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胡啸，欢迎你。 主持人好。 好，先来关注雨情。7月17号以来，罕见的极端强降雨袭击河南，多个站点打破了7月单日的降水记录。其中，郑州20号的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降雨量达到了201.9毫米。19号的20点到20号的20点，郑州的单日降雨量为552.5毫米。17号的20点到20号的20点，三天的降雨量达到了617.1毫米。而郑州常年平均的年降雨量是640.8毫米。也就是说，在三天时间里，郑州几乎下了以往一年的雨量。首先想请问一下高老师哈，那造成河南强降雨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如此极端？ 一般说来，夏天特大暴雨形成的原因呢，主要是北半球的大气环流的异常。我们知道，在夏天的时候，在北半球离地面大概5000多米以上，我们叫做500白趴，这个平面上呢，它这个地方的环流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基本上是4个波，它在不断的自西向东运动。如果说这个时候的大气环流比较均匀的自西向东流动，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大气环流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如果这5000多米上空的这个大气，这4个波动不按照比较均匀的运动，它在某一个地方它要停很久，这我们就叫大气环流的异常。那么这一次河南的暴雨它异常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弗赖的高压比较强，向西延伸，延伸到了我们中国的黄河以北的大陆的地方，而且在这儿比较稳定的不走，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呢，这是在我们的弗赖的高压的南边有一个台风。我们知道弗赖的高压的南侧呢，它是偏东气流，它会把台风的暖湿的空气呢源源不断的大陆输送，而这个大陆正好在我们河南地区。还有我们现在从整个北半球环流来看，就是在河南地区弗赖的高压有一个弯曲的窝，就是这个不断的有冷窝来，所以冷窝啊堆积在这个地区。而这个冷窝为什么会不断的来呢？因为在我们西北偏西北地方有一个比较稳定的高压脊，它就不断的把冷空气啊输送在那儿堆积。好了，冷暖空气只要比较长时间的对峙，必然会产生强大的暴雨。 嗯，胡啸，您怎么看？ 应该呢，主要是有4个原因。第一个呢是大气环流形势相对是比较稳定的，一东一西两个高压的影响，从我们所说的这个低窝就一直维持在黄淮地区，停滞少动，所以它出现降水的时间比较长。第二个呢，是它的水汽相对比较充沛啊，尤其是在7月中旬以来，河南呢它是位于弗赖的高压的边缘啊，水汽的通道上。另外， 18号开始，这个西北太平洋有个烟花生成，所以它也是逐渐的向我们国家的靠近。所以在这个台风外围和副高南侧的是有一支非常明显的偏东气流，所以有大量的水汽来到中原，来到河南啊，这是第二个条件，就是它水汽非常充沛。第三个呢是它地形的一个因素，我们都知道地形对于降雨有加成的作用，尤其是一些迎风坡的区域，所以对于河南来讲，河南的西部、西北部沿山地区，像伏牛山啊，像太行山区啊，都有一个符合抬升的作用，所以降水也相对会比较强。这是第三。第四个呢，实际上是一些中小尺度的这样一个天气特征，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都是相对大一点的这样的一个环流形式。其实对于像郑州这样的一个强降雨，就是反复的这样的一个对流的中小尺度的系统，这叫列车效应，所以它降雨大，持续时间长，大概是这四个主要的特点造成了河南的这一次强降雨。 嗯，那我们重点来说一说郑州哈，在短短三天时间几乎下了以往一年的雨量，一个小时的降雨量达到了201.9毫米。为什么郑州的雨量会如此集中？它是否属于反常现象？ 是这样的，郑州的这个降水也确实是突破了我们国家大陆小时降雨量历史的这样一个极值，打破了1975年758当时河南临庄的一小时的这个降雨量，所以是非常的极端。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所谓的这种列车效应，它长时间的反复的中小尺度的对流天气在郑州持续，所以造成的这样一个罕见的强降雨，所以这个雨是非常的极端。 那其实我们还看到有另外一个说法哈，说是郑州的这次降雨都是超千年一遇的。那大家就有一个疑问了，说是否有这么长时间的气候记录啊？这个千年一遇又是怎么推算出来的呢？请教一下高老师。 我们要正确的评估河南的特大暴雨在历史上全世界来看它是一个什么水平。那么根据我翻阅一下我们过去的历史资料，河南的这次暴雨啊，它的量级、降雨量的大小，基本上和我们国家75年八月份河南驻马特大暴雨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不大赞同轻易的说千年一遇什么年一遇，这是没有根据的。所以这样我们要正确的评估这次河南的暴雨的到底什么量级，当然是反常现象，但是要特别注意，它不是千年一遇。我们国家降水资料根本就没有这么多年资料，你怎么比啊？根本没有资料，你跟谁比啊？ 也就是说，在没有得到可靠的长时间有效的气象记录之前，我们很难去说是否是千年一遇的。我们也来听一听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的观点。 从我们大气科学的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形成有严谨记录的这个时间是在1950年之后，有了比较准确和完整的这种降雨量的科学记录。到现在为止，整个降雨量序列的这个时间是70年这样一个左右。所以说我们表达极端天气甚至极端降雨过程的方法，主要是根据历史排名，根据某一个站点在历史上出现的极大值的降雨量，然后依次的进行排名。新出现的极端的强降雨记录，我们会把这个排名再做相应的调整，这是我们大气科学界里面相对比较常见的做法。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计算的方法，比如说通过这种极端降水的百分位，比如说99%的分位，99.9%的分位，这种统计学的方法来表达这种极端性，这是我们大气科学里比较常用的方法。至于所谓的千年一遇、百年一遇，在目前我们没有得到可靠的长时效的这种有效的气象记录之前，我们是很难去谈这个问题。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暴雨的情况。那一开始我们也说到了哈，今年呢很多地方哈都是发布了这个暴雨的预警，但是我们看呢，每次发布哈这个说法不太一样，有的是暴雨、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那么是怎么根据不同的雨量来分类这个等级的？胡晓。 按照我们国家气象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啊来看，暴雨、大暴雨和特大暴雨这种级别的划分，不是按照雨强来划分的，而是按照整个降水量是累计的这样一个量来划分的。24小时暴雨是需要达到50毫米以上，大暴雨要10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是250毫米以上，所以是按照这个整体的雨量上来划分的。所以这个是 大家对于雨不同的这样一个感受。那比如说你郑州一个小时就下了200多，那按照24小时的统计，它也是特大暴雨，所以它这个雨强已经是非常的强。 那说到这个天气的预警，暴雨的预报一直是被认为是世界性的难题。请教一下高老师哈，看到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是即使在发达国家，这个24小时暴雨预报的准确率，也只有22%左右。这个暴雨的预报的难度有这么大吗？ 是的，是的。我作为一个气象学家，我已经觉得河南省气象局、中央气象局暴雨预报已经做得不错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暴雨预报水平，在我还没有退休的时候，那个时候全球的暴雨预报水平是不超过40%，也就是说60%是报不出来的。就是暴雨预报，比如说什么时间出现暴雨，暴雨在什么地方，这个水平不超过40%，所以这个暴雨的预报是很困难的。因此河南省气象局，现在中央气象局预报到这样的程度，我认为可以了。而我们关键的问题就是，你预报以后，你的有关相关的部门是不是做好防灾的准备，是不是做好抢救人民的准备。而我们现在的政府做到了，所以这一点我是点赞的。 胡校您怎么看？ 是这样的，就是这次服务呢，从河南来讲，它16号就已经针对公众发布暴雨的这个预警了，所以大家能够看到，哎呀，这个暴雨要来了。那实际上呢，从天气的这样一个角度的一个情况来看呢，它有很多暴雨预报的难点是在于很多中小对流尺度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把握，大的天气系统把握是很有把握的，然后准确率也很高的，但是对于一些局地的这种天气的系统，包括从监测的角度来讲，就有很高的这样一个难度，这也是世界天气预报的一个难题。很难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得从监测的这种手段和未来预报的手段去提高，它才会更加的精准。 相关的技术也是需要不断的完善和发展的。那进入夏天呢，关于汛期，我们一个常规的说法就是要特别注意七下八上。但是我们关注到哈，就是今年的这个雨水期似乎是有所提前的。那么从全国来看，今年的雨量是否有所偏多呢？高老师， 根据最近这几十年以来我手边拿到的资料，第一，青藏高原的降水越来越多。第二，我最近拿到这个国家水利局资料，就是我不光青藏高原了，我国其他的地区的降水也越来越多。那么根据这么一个趋势，在全球气候没有什么再翻天性的根本的变化之前，我相信在我们国家这个范围以内的降水会越来越多。 胡校您的观点。 今年呢，整体来看，华北的雨季开启的时间是7月11号，这要比常年的，7月18号要偏早1周左右的时间。这个偏早实际上，不算是特别的极端啊，历史上也有过类似雨季提前开启的这样的一个记录。但是今年整体来看，在华北、在东北降水都是相对偏多的。其实这个偏多从5月下旬、6月份开始就逐渐的开始显现出来了。北方的东北冷涡非常的频繁啊，大家如果有印象可以感受到，哎，那个时候北京天天的蓝天白云，有时候还有点雷阵雨，其实东北冷涡非常频繁造成的这样的一个降水相对比较多。那么汛期呢，在一个明显的降水过程当中就提前到达了，所以整体来看这个降水是比常年同期偏多一些。其实基本也符合七下八上的大致的特点，就是这个时间段由于水汽的改善，降水也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包括未来可能仍然会呈现出一个降水相对比较频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南方的情况怎么样呢？因为我看到有一种说法是我们国家预计要面临着南北双向防汛抗洪的局面，南方的情况会如何？ 因为是这样的，伴随着副高的北台，那么更多的水汽来到了北方，冷暖空气交汇，北方会有更多的这种降雨天气出现，我们所说的七下八上。那这个时候副高的南侧的热带对流活动就会增强，所以像台风啊像这种热带的系统将会频繁的开始影响华南。就比如说今年的这个第7号台风查巴卡也已经是登陆到了广东，所以对于南方来讲，台风的影响也要开始关注。所以防汛我们所说是北方也要关注，南方也要关注，中间的这一段是高温的伏旱。但是呢，要关注的是6号台风烟花在未来这个周末也会逐渐的靠近我们，所以这个降水在我们国家的东南沿海也会逐渐的开始增多起来。 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呢，这些地方要特别注意提前防范。我们也看到哈，从全球范围来看，今年有很多国家和地区也遭遇了洪水的侵袭，比如德国就遭遇了百年一遇的洪灾，欧洲的很多国家都遭遇了罕见的洪水。在欧洲这个洪水泛滥的同时呢，美国的西部却是持续高温的，大火覆盖了美国的13个州，还有美国一些地区的温度是达到了创世纪的新高。那么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些极端天气的出现跟全球这个气候变化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呢？请教高老师。 为什么最近几年来北半球产生的异常天气、灾害性天气越来越多呢？比如说现今在美洲酷热，而在欧洲酷冷，那我们这儿呢有大量的降水。特别是我手边有个资料，水利部门啊公布一个资料，就是2020年我们全国的降水量大大超过了历史平均的多年的降水量的10%。哎，那就说明是异常啊。那这一降水当然也包含了某一个地方暴雨加起来才有全国这个厉害了。所以这就说明呢，整个北半球的天气异常也是很频繁的。那么这个原因怎么来的呢？我想呢，主要是全球气候变暖，尤其是北半球的气候特别变暖带来的。为什么？我们知道在北半球啊，尤其是在北极圈以内，我们说北极圈呢就是北纬66度30时分以白的地区叫北极圈。那么这个北极地区在高层啊，就是在海拔30公里到50公里这个高层啊，它在过去正常的情况下，它是一个冷空气堆积的一个准椭圆形的环流。什么叫准椭圆形的环流呢？就是说这个环流啊基本上沿着纬圈在动。在这种准椭圆形的环流圈上呢，北半球的冷空气就不大容易往南向我们北半球的低纬度、中低纬度来带来强的冷空气。但是最近这一半年以来啊，由于北极地区大量的变暖，北极地区变暖我们知道远远超过全球平均的变暖，它就带来一个什么呢？北极地区我们知道有陆地有海洋，那变暖最厉害的是在陆地上，海洋变暖就稍微要差。好了，北极地区变暖的不均匀，使得北极地区的空气啊的密度就分布就不一样。我们知道空气啊它是用密度高的地方流向密度低的地方，那这种温度分布不均匀的时候呢，它就使得在北极的边缘，就是在北极圈附近，会形成一个不是椭圆的一个波动。这个波动呢，形成了一个准南北向的气流。有了这个准南北向气流啊，就给北极的冷空气提供了从北向南的条件。那么这个气流指向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酷冷。在它后边的高压脊指向什么地方，那它就酷热。所以现在美洲地区的酷热就是它老在高压脊的地方。而其他地方酷冷就是这冷空气不断堆积地方。而我们国家的出现一些暴雨的影响，那首先它必须要有冷空气，那这个冷空气就是由这样来的。好，我们这是讲到全球气候变暖，特别是北极变暖带来影响。那我们再说全球变暖还有另外地方，就不是北极圈怎么办。我们知道全球气候变暖以后啊，海表的温度也是上升了。海表温度上升呢，我们知道太平洋浮高它是诞生于海洋上的低纬度，也就是海洋上的15度到25纬度之间。好了，它形成这个浮带的高压以后呢，海洋温度要变高了，它就越来越加强，加强以后呢，它就会往西升，升到我们中国大陆的边缘了。那如果说这个时候它越来越强，它就待在我们大陆边缘不动，会带来我刚才说的比如荷兰这次大暴雨，就是浮带的高压西升稳定。那么我这讲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荷兰现在出现的特大暴雨，直接原因是大气环流的异常，但是它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全球气候变暖，特别是北半球的气候变暖提供了这种灾害性天气的可能性。那么我们放眼看全球的话，现在北美是酷热，我们这儿拼命降水，欧洲也拼命降水，哎，它就这样不均匀了。这种影响我想在全球气候变暖没有减缓，北半球的变暖没有减缓的时候，未来还经常会有。 极端天气近期在全球多地出现，背后有一些共同的原因。那么面对这样的极端天气，我们怎么样来防灾减灾呢？稍后我们连线相关专家来进行详细解读。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这一时段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理创新研究中心的首席科学家李金先生带来解读。李老师，欢迎您。 你好。 好的，刚刚呢，我们也和气象专家啊进行了探讨。那么从全国来看，今年全国的雨水是比较多的，持续时间呢也比较长，入汛以来可以说这个防灾减灾的压力不小。那河南的这次持续性强降雨非常的罕见和极端，这种突发罕见暴雨带来的灾害有些什么样的特点？给防灾减灾带来了怎样的压力呢？李老师， 这次的降雨呢，非常的极端，一个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短时降雨的强度呢非常大，就是河南758大雨是非常大的一次，那次是创造了当时的中国的陆地最大小时降雨的记录，198毫米。这次郑州以一小时内降雨达到201，同时呢累计降量非常大，极端性突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造成了非常强的这个内涝。一些河流啊，这个出现这个超警的水位啊，水库的溃坝啊，一部分的交通供电中断，这样呢造成很大的压力，使得这个防灾的这个形势呢非常严峻。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怎么样来进行事先的预防？我们也探讨了暴雨的预报呢，想要达到很精准是比较困难的。那么如果说遇到如此突发的、特大的、罕见的暴雨，相关的这个灾害是不是就很难避免了？ 刚才前面说的就是像这样的极端的强度非常大的这种大的暴雨，从我们目前的想要说的精准的进行这个预报防范，其实非常困难。精准的预报我们需要知道它准确的时间、地点和强度，这三点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说想三点都报得很准，目前全世界都很难做到，特别是这种突发性的非常难做到。所以从这个来讲呢，我们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再努力的尽可能想办法能够提高的预报啊预防精准度，一方面呢我们是要想办法想尽办法呢去做好防范的工作呢，做好的应急工作呢，尽可能的减少生命财产损失，试图完全避免这样灾难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在应对处理上采取各种的办法，从管理和从技术上提高我们的水平，尽量的减少损失。 那么如此的特大暴雨过后，要特别注意防范哪些次生的灾害？ 这种次生灾害呢，有时候呢是在灾害的过程中出现，有的时候呢会灾害过了以后再出现。比如说有些河道，这个在紧急的情况，这个洪水过以后呢，它并不是在洪水最大的时候发生的，而是在洪水已经过去的时候溃大。所以这时候我们都特别要注意这些，次生灾害。比如说这个山地呢，我们就要坡地呢就特别要防范。由于这个洪水使得土壤这个含水量增大等等，最后造成滑坡泥石流。在城市啊，在乡村呢，要特别注意这种老旧建筑，包括的房屋啊、围墙啊，这个倒塌。还有呢，在特别是在城市里，这个下雨的过程中呢，还得防备一些电气设备漏电，这个造成这个周围的人的伤亡，这都是要特别要注意的。 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城市的内涝的问题哈，我们也看到包括河南以及其他一些城市，在这个防汛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重要情况，就是城市轨道交通的这个防汛。暴雨猝不及防，给这个轨道尤其是地铁的运行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那么郑州的这一次5号线的这个事件哈，就说明了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在地铁口会有一些沙袋，那么在应急预案、巡查监控、后续救援以及运营恢复等等方面，在地铁这块应该怎么做好应急保障确保安全呢？李老师。 确实是有很大难度，所以呢就是仅仅采用一个堵沙袋这一个方式呢是很必要，但不完全的，不是说有这一个办法就够了，需要多种的手段。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地铁啊，这个大城市地铁啊，遇到这种内涝的时候啊，往往是比较脆弱的，就地铁本身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当年北京721大雨的时候，地铁这个进水，还有721之前那些大水，地铁这个进水的事情也时有发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进行综合的防范。那么，首先就像刚才你提到这个，防止它的漏水，用沙袋呀，用一些这个挡板呀，在这个地铁口啊，和一些脆弱地区呢，做这个防范，防止这个一旦我们了解到说，预报可能今天有暴雨的情况， 有可能形成这种大面积水的情况，就提前准备好这些。当然在地铁在设计时候呢，地铁站的设计时候也应当考虑到这种因素怎么能让它减少漏水。第二个呢，就是在真正快来之前我们要做好这种准备，把这些挡水的东西呢准备好防止。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一旦这个运输发现风险很大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雨太大，非常的强度非常大，第二个呢，就是即使水涨得很快，挡水恐怕看这样也来不及，也要进水的时候呢，这个地铁部门呢应当及时的停运，并紧急疏散这个人群。这个我们讲的疏散人群并不是说让他撤离了就完事了，你要做好这个整个的转移安置工作，他们把他们转移到比较高的地方，然后呢你还要考虑，尤其是在这个大雨的情况下，他如果说从地面上地下转到地上，在什么地方能避雨，怎么能够安置，所以这需要一套整个的事先都要考虑好的。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要在发灾之前就要做好这个预案的编制和演练，找出最合适的办法，同时呢在整个的过程中要保持跟这个气象应急这些部门的及时联系，随时的获得预行的情况，还有呢紧急情况下可能地铁的运营部门的人力也不够的情况下，及时的跟着应急部门联系，请求支援，这样一整套的完整的工作才有可能应对这样突发的大的灾。 嗯，防范和有组织的营救非常的重要。那么其实在暴雨突发的时候哈，作为个人怎么样的自救也特别特别的关键，尤其是在地铁当中怎么样来自救，这个时候大家的团结以及有秩序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我们看到在郑州的五号线地铁遭遇内涝的过程当中呢，五号线的乘客积极自救。这两天其实我自己也看了很多这方面的报道哈，每次看的时候真的是会破防，会泪目。在这里我也想跟大家来分享几个片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秩序维持的挺好的，中间也有人身上带的有吃的，让谁低血糖了吃点。 现在是晚上的8:35，我们看到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在现场了，一个一个的在救援。 里边也有人砸，外边也有人砸，然后我们听见那个车厢外边哐当哐当，然后里边就开始有人拿着锤子在那从那个玻璃的边上开始砸，然后前面砸完之后那个玻璃全部砸了，那个空气会新鲜一点。然后先出去的是孕妇，出去了好两个孕妇和小孩，群众们还都挺团结的。我看到最后那个列车长身上弄的全部都是泥，衣服全部都脱了。 嗯，让孕妇和孩子先走，你牵着我，我牵着你，一个一个的走。在平时来说，这可能是很平常的话，也是很平常的动作，但是在那样的生死关头，这些语句以及手牵手，大家的自觉团结就变得特别的温暖和让人感动。 对，我觉得是那样的。这次呢从这个看到的视频什么的，我们觉得当时在场的受灾的这群众呢，在自救互助这方面做的是相当好的。发生这种大的灾情情况呢，一定不能慌，要保持有序的自救和互救。同时呢，基于大家呢要尽可能考虑弱势群体，保护自己的同时呢，帮助那些弱势的需要帮助的人群。我觉得这次的我看到的时候还挺感动，大家做的都挺好，马上就地让老人孩子先走，不管这个危险多大嘛，都是要把这个机会呢让给这些老人孩子啊妇女啊，这点呢我觉得是非常好。最后呢大家就能够平安的不使每一个人掉队，我觉得这是很好。 嗯，刚才我们重点说到了地铁的情况，那么对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来说，汛期来临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好防灾和减灾的工作？李老师。 我觉得防灾减灾工作其实主要是两大块，一部分是在发生之前备灾工作，事先要做好紧急情况来临的时候预案和演练，使得可能参加应对的灾害的人，特别是救灾人员呢，能心中有数，同时呢也能够通过这样的过程呢宣传普通民众遇到这样的灾害的时候要做什么准备，让大家整体呢心中有数。因为真正到发生紧急情况再商量再讨论已经来不及了。第二呢，就是得做好救灾的各种设备物资的准备，临时疏散场地的准备，以及呢你的救灾人员在什么地方，志愿者组织一旦发生灾害怎么组织他们，怎么调度人救援等等。同时呢我们也要平时呢要确定这个高风险地区，要做好疏散方案，一旦发生灾了我怎么在这个最高风险地方怎么尽快把人员疏散开来。还有呢就是有一个学校的停课啊，工厂停工啊等等，这种放假的方案怎么组织能够尽可能的避开灾害，这些呢都是我们在灾害来临之前的备灾阶段要做的工作。灾害来临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灾害应急的工作呢，也要按照我们制定好的备灾方案预案，根据实际情况呢进行适当调整，需要保证信息沟通， 各方上下，包括我们的救灾的部门、救灾人员以及受灾群众之间的这种信息沟通，保持大家的随时联系，掌握实际情况，以便指挥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紧急的方案，也要高度的重视次生态防范滑坡呀、防倒塌呀、漏电的这种次生态造成的损失。 嗯，这个工作真的是事无巨细。我们知道水库是防洪的重要措施，我们国家呢目前是有9.8万多座水库，其中呢9.4万多座是小型水库，不同的水库本身的情况也不太一样。那么在汛期之下，水库应该做好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李老师， 从这个防灾减灾这个角度考虑呢，首先当然肯定是对这些水库呢，在没有发灾之前呢，要进行调查，看看它这个水库目前存在不存在这些问题，如果有问题呢，采取什么办法加固啊，或者呢还有一些排水不畅的话，是不是要增加防洪的口啊等等泄洪的道啊。第二个呢，水利部门要对它进行一个综合的调度，一旦到达汛期之前，哪些水库呢可能需要提前的把水排放掉，腾出这个库容来，还有呢就是它要有泄洪的能力，避免这个水太多的话造成这个匮乏，要能及时的泄洪，这个可能都需要水利部门完整的进行水利调度，根据防洪部门呢决定，根据可能的降雨的大小、洪水的来临的情况，及时调度，尽可能的呢避免水库呢出现蓄水沟都有来不及泄洪造成的溃坝。 嗯，所以日常工作是防灾减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现在已经是七下八上的时节了，那么从全国来看，已经进入到了防汛的关键时期。那么想请教一下李老师，一般来说进入七月之后，防灾减灾了这个压力主要在哪些方面？从今年来看，又有哪些新的特点呢？ 这个时候的一个是雨量很大，形成造成洪水的可能性也比较大。第二个，它这段时间往往呢前期呢已经降过很多水，地面这个土壤啊已经饱和了，不像我们旱季刚结束刚进入雨季的时候，那个时候土壤很干燥，下了很多雨呢都被土壤吸收了，转化成径流的洪水的量就少了。现在呢土壤已经饱和了，降雨呢就很大程度都转成了地表的这个水了，非常容易形成洪水，这是这个时期的这个特点。所以这个时候呢洪水的压力就比较大，而且呢尤其经常是由于前期洪水呢很多水库呢库容呢已经有一部分被占掉了，所以这些呢都给我们造成了防洪的压力。刚才您谈呢今年有什么特点呢？今年呢至少跟去年比嘛，降雨量大得多，就是说有的年偏旱，有的年偏涝，今年呢明显的是偏涝，而且偏涝的范围还很大，还不是某一个局部，是全国很多地方，特别是咱们这个华北平原呐、和长江流域啊，这都是偏涝。而且呢现在我们看的台风呢刚刚过来几个，后边是不是还会有更多的台风，所以呢总的来看今年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 嗯，压力很大，那么防灾减灾的任务也更重了。我们看到针对河南暴雨引发的险情，来自全国的消防救援、水上救援专业队伍呢是紧急驰援。那么我们也知道哈，从防灾减灾的角度来说，其实从前期的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到巡查防守、转移避险，再到抢险救援以及灾后的救助重建，其实这是一个很长的任务，很重的一个完整的链条。想请问一下李老师哈，就是怎么样来形成防灾救灾和应急救援力量的工作合力，打好多方的组合拳，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防灾减灾的是一个非常多部门的合作，而且呢要想把这个事做好呢，并不仅仅是在应急那一个阶段，就是洪水来那个阶段，而是要这个灾害的管理的全过程，每个阶段，就像你刚才监测预警啊、会商研判，以至到后来的恢复重建，整个的全过程都要把它完整做好，我们才能很好的把防灾工减灾工作做好。所以呢第一个呢需要一个多部门的协同合作，国家减灾委呢当时是由30多个国家的部和直属局组成这么一个机构，这个一样的一个协调机构呢就可以把这所有部门的有关力量在里边综合起来协调。事先呢我们经常开会呢协商好，一旦发生灾大家的责任是怎么分工、怎么配合，然后呢我们需要建一个这种信息平台，保证这个信息的沟通，一旦发生的灾害有任何信息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呢，使得所有的这个参与的部门和这个参与的人员都能够了解这个实际情况是怎么样，以及呢我们应该怎么做。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和这样一个平台，不仅仅就是就在那一瞬间，它是贯穿着整个灾害的全过程，换句话说它一年365天都是在运转的。我们灾害过去以后 就要恢复充电，恢复充电完了我们就要准备下一次的灾害，同时呢不断的把和用于防灾减灾的新技术呢不断的引进来，这样呢不断的提高我们的组织的能力和提高我们的救灾水平。 好的，可以说呢暴雨牵动着我们的心，目前部队、武警官兵、民兵、公安消防、民间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已经投入了救援，紧急危难关头总有人挺身而出，感谢每一位频繁付出的英雄，在风雨中守护，在洪水中逆行。此时此刻抢险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我们相信暴雨凶猛敌不过众志成城，一同携手一定能够共度难关，团结在一起我们一起扛，一定能够挺过去。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带来的解读。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天天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 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22万亩平谷大桃成熟上市，线上线下多重选择，生态平谷，安全管控，首都果园，甜蜜您的生活。